Hello? What's up? What's up? Yeah. Hello? Bye bye. 起身啦， 做咩啫？ 因为好痕啊， 做咩啫 ？What's up channel？ 呢个咦？呢个系我爱我请留言嘅 feel 嚟。 如果你哋都想我哋读出你嘅留言，就快啲留言啦。系啊，你哋系边个啊？ 我就系 YY， 我系阿牛， 我系杨怡。 自己听清楚啦，唔该。 系啦，我哋 集集都讲一次， 唔会再讲噶啦。 系 啦，咁今集我哋系讲咩啊？ 硬踢， 硬踢啊！ 系啦， 就话说咧，今集咧我哋系讲食饭嘅，因为讲完饭起攻心之后， 然后讲完饭攻心，我哋都饭起攻心，呈现一个好慵懒嘅状态， 饭起攻心 喺度。 系啦，之所以饭起攻心，都系因为咩？食饱咗就饭起攻心想瞓觉。 但系大家都知啦，食饭呢样嘢其实好烦。即系我哋先唔讲翻屋企食饭呢件事，只系出去食嘢，经常烦嘅系咩？食咩先？ 唔系，我喺度谂咧，啲人会以为讲食饭系讲介绍美食啊。 唔系啦， 唔系有人建议我哋介绍美食噶。 我觉得其实介绍美食有阵时某程度上几戇鳩噶。 点解食？ 因为我中意食嗰啲嘢，你可能唔中意食噶嘛。我觉得咁样呢个食物咁样，我觉得咁样好味，你可能唔系中意咁噶嘛。 都系嘅，每个人嘅喜好其实唔一样嘅。 即系好难，有啲人系我中意食林嘅薯条，我譬如哇林嘅薯条食呢间嘢好差，但有啲人就呢间薯条好好食噶，即系一样啫嘛。 都系嘅。 即系嘥气嘅，所以有阵时都系算啦。 咁食饭系点啊？食饭 唔系我哋系讲起话啊，其实食嘢呢啲咧，你唔好讲食乜先啦，你谂食乜已经系一个经常系一个战争啦，同朋友或者同你嘅另一半。 唔系唔好讲咁远先，我哋每一次嚟录音之前都谂，诶食咩咧？ 冇错啦，系都系嘅。头先出门可以话食咩啊？ 食咩啊？ 跟住每个人啊，是但啦咁样，最中意嘅答案。 结果你食咗咩？ 食咗咩？ 我系讲食 pat pat lunch， 系啦，都系讲 pat pat lunch 嘅， 冇紧要噶，又 唔系因 为 好闷啦，我食咩啊？唔知啊，跟住又问食紧呢餐啥，一阵间食咩呢餐？ 同埋我 记 得好似系咪有人问过咩会点样保养把声啊？记得啊，系咪啊？ 好高级啊呢、這个， 有一个 inbox 定， 好似系嘅， 系啊系啊。 虽然嗱呢个佢应该系放一百集问题，但我见到嘅时候，我趁而家想讲一讲。保养把声，其实我成日都喺录音前系食 M 记， 唔系我就其实咧，当时我睇到呢个留言嘅时候啦，我就觉得哇，好认真，即系 歌手咁啊！ 佢问紧你系啊，你哋平时会点？ 我唔会饮冻嘢啦， 系我唔会饮冻嘢， 我哋平时唔讲嘢， 跟住系咪幻想我哋台头咧，每人咧攞一杯生物嗰啲咧，即系咧？ 唔系，我觉得佢幻想我哋好似 Yoyo 咁， 即系嗰啲要开声，之后就有个琴好。开始哆咪咪跟住啊， 哆咪咪咪喺度， 而家唔兴呢啲嘅喎， 即系我心谂吓， 唔知啊， 好认真，跟住我就觉得系自己好漏肺，学你话斋，你喺度食薯条，我哋就食埋晒甜嘢，即系开麦嗰下都可能愣住想咳， 仲饮紧可乐啊， 系啊，即系有阵时即系仲要咧开下讲下嘢又咳咳地啊，冷住啲痰啊咁啲， 不过俾我咳晒啫， 系啊，咁啊杨怡就会咳晒剪晒佢啦。即系我哋就吓冇乜保养噶，系啊，其实食嘢咧真系谂到你爆炸啦！嗱，头先嗰度冇剪过，我特登眼踢翻嚟，你以为嗰度好似剪过接驳翻嚟，其实咧，我觉得咧，每次食嘢，然之后要谂食咩咧，即系一个。 学问， 其实真系好大嘅学问，同埋系一个 EQ 嘅训练咯。即系我会觉得人越多要谂食咩又系好烦啊！即系可能你譬如我讲嘅多人，我唔系讲到一围十二个啦，即系我讲系 多过两个 人就为之多人，因为咧大家可能食嘢啦，我唔知啦，即系有其实有唔同嘅期望噶嘛，对于食嘢，有啲人咧就觉得嗱，我讲有啲人真系冇所谓，就系嗰种唔系食咩冇所谓，你哋中意啊。好啦， 咁实有一个 group 就有呢个人嘅， 呢个人系一定有嘅，但系问题系佢系咪真系咁唔 care 咧？ 笨唔系嘅， 一啲啲啦， 系啦， 有啲真系唔 care 嘅， 有啲真系快快闹闹快快，佢真系冇所谓嘅。 唔系，但系咧，通常我有试过，即系啲咁即系起码四个人啦，即系二人以上四个人嘅六个人嘅咁啦，唔系学你话真系唔系一围十二人嘅时候， 三个人都好容易 噶。系啊 ，group 咧问食咩咧，通常有一个冇所谓啊，是但啦。 系，仲有边款 嘅时候咧，我就有阵时候会专登问嗰个人嘅。咁你会唔会咁？我系咪完全唔理价钱，唔理食乜菜？有冇嘢唔想食，或者你有几肚饿？ 你落 问 你呢个系落口供嚟。 即系我会问佢呢几样嘢啊，咁我就先至大得啦。其他人唔使理佢，起码我哋其他人选择嘅时候，知道佢个 range 系点。 系，你会咁 detail 问 佢。我 会问 一问嗰人， 即系就算佢话我冇所谓， 我都话嗱，我哋你有冇话价钱先？你穷唔穷先？呢排同埋你而家有几肚饿啊？我会咁。 喂，咁我长期都穷，咁点搞啊？ 咪长期穷嗰啲，我哋 知 道 咯，系啊系啊， 即系知道佢唔会食二百几蚊一餐。 不如咁，我哋唔好讲人先啦，我哋讲自己系边一 type 先。 Type C 啊， 正啦 ，Type C， 唔系 Type C， 我系 Type C 喎，你咩 type 喎？而家系 Type Four 喎。 屌你 四面口四啊！ 我系拉停口啊！ 我系我嘅话，我系视乎当时我有几肚饿。 唔系，即系你系嗰种人哋抉择定还是你做抉择？ 唔系啊，视乎有几肚饿。 系 OK。 如果其实我唔系好肚饿嘅，但系大家都 咁嗱，我不如咁讲啦。你约人咁，你唔系即刻食噶嘛，你就唔会同到我啦，系咪先？ 系啊。 即系你譬如话不如我哋下个星期去食饭，好啦，跟住你系属于嗰种我谂食咩？呢款 A Type A 就是他自己会提议， 有意选一，即系冇人听嘅， 系咪啊？即系会提议一啲送菜或者提一啲地方。好，第二款咧就系头先嗰种，是但啦，冇所谓啦，咁样样啦，边种咧？ 我是第三款， 是咩？你讲， 我是会提出一些我不想吃的嘢。 哦，即系讲咗啲反方先。 系啦，我一嘢就 你就唔会俾 佢。食咩好？我就我呢排好热气啊， 我 净 系唔想食炸嘢啫。 系，我唔想食炸嘢，或我唔想边炉或者烧烤咁。 咁你就会咁啦，其他你哋拣啦，咁样。 系啦 ，OK， 杨怡咧，你三 Type C 系咪？ 佢爱 D 喎。 仲有一款，你讲你 系 边款？ 你系咪我哋呢三款其中一款先？ 讲下少少自己，即系如果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系点？咁再俾你睇下，你觉得我系边一款啦？ 好，你讲啦。 因为我根本讲唔出自己系边一款。吓嗱，如果你当呢个冇人讲食咩，咁我就死啦。 咁 我 做个睇 你 啦， 系 咪？ 系 啦， 我就睇你啦。跟住当有人话冇所谓嘅时候咧，我就话咁你要中西日 即 乜嘢 提议佢，系 咁起码 收窄佢个范围。 系啦， 系啦，即系我都会问你同唔同我先，即系你想唔想？ 咁你话食几钱咧？我就好少问人嘅，因为我又唔会话好贵嘅，好贵我就唔拣噶啦。即系譬如超过500蚊，我就知道啦。通常都好少人会舍得嘅，但系都有啲朋友系舍得嘅话咧，我就知道佢哋冇所谓，系去到嗰度噶啦。咁所以我其实根本唔知道自己系咩 type， 但系有时我都会讲冇所谓。 咁好啊，你系咩 type？ Y Y。 我都有啲似杨怡 ，F 系嘛 ，Type F， 去到 F 啦，太多啦 ，Type F， 头先列咗十几种嘅，我咧应该系 Type Y 嘅，咁咧就因为咧我头杨怡讲嘅都系我系游走乜都有试过嘅，我睇下咩朋友咯， 睇咩情况嘛， 因为咧嗱大部分时间我都系嗱你咁讲啦，不如大部分咧时间我都系处于人哋话事嘅。 哦，系， 即系譬如嗰个人，例如讲一样嘢，我都觉得唔系好差就 OK 啦，咁样样就唔好少即系要去 reject 佢或者提出其他嘢。 咁但系咧，你话有一种人咧，佢就系佢话冇所谓，尤其是我专针对一种啦，就话你想食咩啊？我冇所谓啦， 就你啊，你话事啊。 佢话你哋话咁好啦，跟住好啦，咁我就觉得佢咧系冇主见嘅。嘅时候咧，我就会通常我遇见一啲好婆妈同冇主见嘅人，我立时就变得好有主见同埋好决定嘅，唔知点解。嗱，本身我都系一个又浮浮又有咁嘅， 系啊，我认证佢 咁。唔知点解咧，我见到呢啲咁嘅人嘅时候就要，跟住我就会揾啦，揾一啲选择出嚟俾大家拣择嘅时候，点知嗰个人就可能会冇所谓，嗰人就吓呢啲啊，咁不如我哋去食嘟嘟嘟第四样嘢，跟住我就会恍然大悟，你头先又话冇所谓嘅咁样嘅，咁呢个时候就呢款咯，咁但系我好少有因为我发现咧，大部分人咧都系冇主见嘅， 所以你都是要做一个主见嘅，就行出嚟。 但我通常就 是、 因为我好懒去揾有咩餐厅定系咩，所以通常 就 我一 group 过就话，诶，我净系唔想食辣嘢啫，咁咯， 系咯， 就算噶啦。 唔系因为诶、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好少话系一嚟就话，哎呀，我想食嗰间啊，或者乜乜乜啦，你哋食唔食啊？咁样样。 有啲人有，但通常佢有，譬如一 group 人有一个咁讲嘅时候，我就话。就佢讲完之后，就睇下系咪真系我想食咯。 系系系，唔系我好高兴有呢一种朋友嘅，其实 系我都好高兴有呢种朋友。 即系有人竟然提出话，我想食嗰间乜乜乜啦，你哋想唔想食啊？不如一起去啊啦。 系 通常我听到有啲咁嘅时候咧， 但系如果佢提出嗰间嘢，你 真 系 唔想食嘅， 唔想食嘅 点 咧？ 我就会讲，我唔想咯，系啊，我照讲。 我会睇下佢嗱。例如佢想食，跟住我见到其实嗰间嘢我食过，或者人哋讲到好差嘅，我就会食，我都会 照 讲。 我好似唔系， 我 听讲过， 人哋 讲 真系好唔掂。你想食咩咁？即系可能我想食咧，边个吓嗰个俾人哋话好唔掂咁，佢就可能佢会因为咁样信咗就。 同埋，但我有试过系可能有朋友提出咗，哎呀，好想食呢间嘢，去食呢间啦，就呢间啦，我 book 啦咁样嘅。 系啊。 咁但系之后咧，佢讲完之后，有啲其他嘅 group 嘅，即系其他嘅人就话。啊、但系呢间嘢系贵，即系冇唔好食嘅，贵格唔饱嘅，即系照讲啦。 咁你讲 一讲啊，系啦。咁然后我又知道吓、啊，我又唔想食嗰间嘢啦。 咁你就讲出嚟。 咁但系呢个时候我就觉得咧，通常咁你就唔好斋 ban 佢，你不如提出另一个方案。 哦，系系系， 直接话诶、哎，其实不如咁即系见大家可能嗰句，大家都唔系好想去佢嗰间，我就不如试下呢间啊，定系都系呢啲款嘅。 但我想问你有冇遇过你，譬如话头先，譬如阿牛话你听到佢提议一间，然之后你发现嗰间系唔好食，然之后你就。推佢啦，咁但系嗰个人咧系唔接受嘅，或者系佢即系觉得吓我 嗱，如果嗰个人系唔接受咧，咁就要睇下你哋约食饭有几多个人啦。即系你二人嘅话，咪都系同佢拗啦，两个啫嘛。但系如果可能系四个人，就是、五个人咧， 其他人 系其他人可能都会讲话，诶唔紧要啦，一系去试下， 即 系可能有啲张 继聪同埋黄子华就咁投票啦。 即系啦，或者有啲人就会再提出佢哋有啲餐厅又提出嚟噶嘛，即系沟淡佢，大家有几个人讨论咁咯。 唔系我谂，如果系好熟嘅朋友咧，我就会讲话喂嗰间嘢咧，啲人话真系唔 系 好得嘅。 系啊， 咁后屘我会觉得咧，大家出嚟食饭系开心噶嘛。 系啊， 如果大家你明知嗰间嘢唔好食，然之后大家去咗又哇， 所以我都 会 照 讲嘅，同埋可能都要俾钱噶嘛，系咪先？但系唔系零噶嘛，即系唔系唔使钱噶嘛。咁我就尽量都想话透露，或者我用一个好少少嘅方式表达、哎、不如唔好去呢间。例如佢好想食韩国嘢，佢提议咗有一间，嗰间系好唔掂咧。咁我就话 提 议、哎、 其 实 呢 间 都好食噶， 系啊，不如我去食呢间嘅韩国嘢啦。佢嗰个妈妈好食啲噶，咁咯， 系 咪？你咪咁啊，杨怡， 嗯， 好瞓啊，杨怡，系。 唔系个问题系咧， 你 点处 理啊？ 有时系咁嘅。你咧就话，哎，我提议咗呢间啊， 系 A 餐厅， 诶，大家去食啦，好啦，大家去到食嘅时候就静晒， 即系其实大家又觉得麻麻， 又你又话好食嘅， 但系你曾经觉得呢间嘢系好食嘅，都你嗰日去食， 你 都觉 得 唔好食， 所以咧呢个都系我咧好少 提 议，我真系好少提议，不如食唔食呢间或呢间，因为我好怕。中呢个事情， 唔系，即系但系个问题就系平时呢间嘢不嬲都好食嘅，但系偏偏你同佢哋去食嘅时候，咦，点解咁嘅？ 呢个都系蔡澜嘅担忧， 即系呢个 系赖嘢啊，系 呢个时候我就觉得，唉，咁点？ 有啲尴尬啊！你讲呢个情况又都有嘅， 我唔想咁啊，就系 我不过咧，我就觉得系咧，好似嗱，我认为好食啦，好啦，我就谂，唉，大家一齐去啦，我食过好食嘅，好啦， 赖嘢。 点知大家一齐去嘅时候咧，嗰啲朋友就话。话 OK 啦， 特 别 啫。 但系你仲要特登问佢好唔好食，好唔好食？佢 所以嗱，一系如果真系咁嘅话咧，我就唔会再问翻嗰条友冇食噶。 唔好你当佢，唔好理佢啦。 理佢咯，佢唔讲嘅， 佢中意系啦， 就算 好食就会讲噶啦。其实 即系唔好出声啦。佢好收声， 有 可能佢冇食咪在心中咯。 系啊， 但系我 会 下次就会有少少咁样啦。我就你哋讲啦，费事。 所以有阵时咧，我。一来就因为咁，所以我就唔想做嗰个 recommend 餐厅人嗰、那个，我就唔想做，系啦，所以我就系会做嗰、那个，我唔想食辣嘢呢排就系咁咯，即系净系提出呢个要求就唔好理啦，除非去到真系好难食就可以屌嗰条，哇咁样难食嘅， 哦，即系你 即系唔想衰人啫， 唔想做俾人啄嗰、那个。 不过咁有一啲人咧，佢真系唔中意谂任何嘢， 系啊系啊。 咁然后我遇到呢啲人嘅时候咧，我就知道濑嘢啦，一定系我谂噶啦，无论系我生日定系佢生日定系咩节日都 系我谂噶啦。 系啊， 咁我就 唔系，但系咁我又 OK， 我觉得咁佢冇要求噶嘛。 我话事啦。 咁例如嗰间，就算我哋两个一齐去到，喂唔好食啊，咁佢都啊系啦，唔好食，下次唔好食，咁样算咯。 但有啲唔系噶嘛，有啲去到真系唔好食，睇呢间 系啊。有啲人咧唔系呢种，最怕嗰种咧就系佢话冇所谓。好啦，我哋大家拣咗啦，大家去食嘅时候，佢就喺度挑剔啦，吓。为什么这里这么贵，或者啊这里喂这个都不好吃，不抵食咯。 这个可能是我来。 是吗 有可能。 就是说那你刚才你开头问你啊，那时候你又没有提议这样咯。 我不是，我地讲反而我呢怕是有一只我试过呢是几条女啊，好像你到六条女啊，连埋我六条女。 好多意见 啊。六条女，咁跟住之后有某人生日啦，咁然之后就哦咁我地不如去打个边炉啦，咁就好啊去啊去啊。好啦，咁啊打边炉啦，咁打边炉你知有啲 set 咪拣噶嘛，即系可能有上中下嘅 set， 系啊系。 咁咧有一个就系 A B C 啦 ，A 餐系最贵嘅，咁样啲豪华即系啲贵啲。但系你问我系咪好贵，我又觉得你我哋而家一个正常嘅成年香港人，其实如果你偶尔食一餐200几蚊或者300几蚊， 我知你讲边种系， 即系你请埋 个价钱， 即系你请埋人 500蚊内都系可以接受。 留下 同埋你觉得你咪日日食嘛，同埋有人生日请埋佢，咁可能请埋佢咪400几咯。 你点知我咪日日食面包？真 系系啦，咁我全部我好啊，好冇错，好啦。食完之后就拣咗最贵嗰个食，食完之后跟住咧咪诶即夹钱有，咁当然有啲人就我有卡啦，我要俾即祝好分嘛，俾翻佢啦，系咪先？咁跟住原来有一个人咧就话啊，原来咧吓，原来系咁贵噶。哎，下次其实可唔可以唔好拣啲咁贵嘅 set 啊？ 但系唔系，先拣嗰阵时佢又冇留意， 冇讲嘢， 佢冇讲嘢， 佢知道嘅， 可能佢唔好意思讲啦，系咪？ 但系你事后 大家都拣， 但系你事后都讲，你事后都讲， 系 啊，原来系原来咁贵，下次其实可唔可以唔好食咁贵啊？我谂住系中价嘅 set 嚟嘅啫，咁样。咁然后 拣嗰时佢唔讲啫， 佢冇讲啊，就系但拣嘅时候大家话咁你嗱呢个啦，食呢个啦吓，咁样噶嘛。 我觉得好贵啊，可唔可以拣？ 佢冇讲，但系佢系俾钱嗰下，即系事后俾翻钱个卡。 忍唔住啦，可能 嗰个人嘅时候就话啊，原来系咁贵噶，下次可唔可以拣啲咁贵噶？ 我都有遇过呢个情况。 系咁，我哋其他人就吓。咁一来就係、是、喂咁你嗰时又唔讲。 对啊。 咁你依家你都有份食㗎嘛。 食、啊啊、 完啦。食 完㗎喇喎。 先嚟讲咁点啊。咁你下次下次 咁 下次咁唔好食咁贵。 但啲人嗰听到呢个反应呢，我想问大家系点㗎。 当时呢因为大家系真系喺个 office 嗰度俾嘅。 即系同事嚟嘅呢个 situation。 咁、啊、大家就俾嘅。跟住当时我好似讲咗句吓咁、啊、当时你又唔讲嘅。 咁佢 咁样嘅，佢唔出声。 哦，大家其他人 唔出声，其他人都冇乜讲嘢。但系跟住 过咗啦， 冇啊。跟住下次，跟住下次咪唔捻叫佢食咯。 咁又唔系我试过遇到有啲系佢下一次食之前就，哎，记得唔好去翻嗰间咁贵嗰啲。 唔系到下一次咧，佢生呢个人生日嘅时候咧，跟住我哋问，因为都系食咪生日饭啫。佢就话要食打边炉，食翻嗰间。 佢想食 翻 嗰次個價錢， 佢嘅 即係人哋你俾錢嘅時候貴，人哋俾錢就唔貴。係 啊，跟住我潤佢嘅，跟住我咦咁要嗌中價 set 喎。 係啊，因為佢話唔好食咁貴嘛。 咁 我覺得呢種我會覺得唔係，我覺得大家即係嗱呢種係同事嘅場景啊，即係唔係朋友咯。我覺得即係未去到話你我唔理佢咯。我話嗱。如果你是觉得好贵，大家应该食的之前你应该说啊、哎、好像有些贵啊。那我其实谅解的。我、 啊、 其实对于有些人呢，即是他们其实可能真的觉得贵的时候，我觉得、你咪讲咯，大家咪夹咯，是不是、 啊、 即是、你说咁、可能对 于。或者嗌的时候就不要嗌一些很贵的东西。 我不介意呢，他即係不如直接講啦，因為我好怕咧，啲人其實係負擔有問題或者點嘅時候，佢咧好似有少少 隔硬嚟啊。 然之後之後俾啲説話你聽啦， 有呢啲啊， 我就覺得嚇，咁你就唔講。 咁我都有試過遇到食完之後覺得好貴嘅， 係。 咁我當時都耿耿於懷嘅， 係。 咁而家都耿耿於懷，緊到而家。 佢就喺度俾説話出嚟聽啊嘛，即係好似佢話， 無論你私下講定係講出嚟，都可能會有呢個機會。 但係佢，我覺得咁佢下次食翻人哋佢，咁佢我知佢嘅心態點咯。 係咯，咁下應該可以嗌中價食喎。 但係我會會諗辦法令自己下次就會講。可唔可以咁唔好咁贵咯？ 系啊， 即系讲，其实我觉得 系 提出啦， 都 系 系 啦，直接啲好啲咯。 系咯，仲有一样嘢，即系喺踏入餐厅前已经会发生嘅事情。OK， 就系你叫唔叫嗰人食啊？ 叫唔叫嗰人食系咩先？ 即系通常一个群体，然后可能咧有嗱，有啲人就好衰嘅。你问我遇过一啲咧，就系譬如我哋围楼可能六个人咁啦，或者七个人嘅。 咁就已经话，哎呀，听日去饮茶，去啦，去饮茶啦，我饮茶，去啦，去啦。咁呢个时候咧，就有啲人就话，咦，咁咁我系咪我都要去噶？但佢好似冇叫我去喎。咁我就吓，大家围内讲，你咪去咯，唔使特登邀请你去噶嘛，系啦，即系唔使特登邀请我。但有啲就，但佢冇叫我嘛。咁但系大家都谂住我哋啲炸人就去噶啦。咁你做咩特登住谂？佢冇叫我，我咪唔去咯。 哦，你呢个场景系出现喺公司，即系个 office 嘅。 唔系啊 ，friend 都有噶 ，friend 都有吓。咁一齐听都唔系一齐去嘅咩？ 但系总会有啲敏感嘅人就，咦？佢冇嗌我， 即系佢冇邀请你，请你去唔去啊？ 我去咗个厕所。之后翻嚟你就话去啦，咁有冇我份噶？ 就嬲啊！ 屌你老尾，你去去唔去罢捻啊？ 你 点啫？我当时唔系又有 friend 嘅时候，我讲出嚟噶 friend 佢咁，咁我真系唔去。咁当然呢个系以前噶啦，即系可能翻学啊，我就话，咁你去咪去咯？ 你唔去咁 系啊？咁你唔去，咁人话诶唔去咯？我你话唔去都冇嘢噶。都唔系，即系唔系啲咩特别话边个生日啊，即系唔系一个认真约嘅约会，即系晏昼出去食啲嘢啊，或者放学去食个鲜蒸岩啊嗰啲，咁你唔使咁认真嘅。咁但系好多人未搭个餐厅前，只系约食嘅时候，约人嘅时候已经有咁样啦。 我反而觉得食嘢嘅时候冇事，反而约嗰阵时 系前期，即系搭入餐厅前系发生好多事嘅，知唔知道啊？ 前期咧， 同埋前期同埋后期都系食完之后都好多嘢讲嘅。 点解咧？食完之后， 食完之后咪就话贵啊？食咗头先咪讲咗咯，系啊。 我觉得食饭嘅前期咧，真系好烦嘅，即系 好似一套电影嘅前期。 系啦，即系个前期咧，你要做好多嘢啊，制片又去忙 啊，系啊，即系要睇究竟夹食咩咧，跟住约喺边度食咧， 几多系咪？ 约喺边咧？约喺呢个点，嗰个人离好远，但系约呢边我哋啲人又唔就脚。个 地区啦，即系譬如话去边度食咧，或者系几时食都好烦嘅。譬如究竟系平日食啊，星期六日食啊，定嗱话听咧，我有一个朋友，佢系唔系好中意一至五嘅，佢表明噶啦，但系如果你冇办法之后，佢唯有硬食嘅。 咁 佢 唔中意一至五系点解？ 嗱，佢唔系应该话佢唔中意一至四，五咧系中意嘅，因为第二日唔使翻工， 星期日都唔中意。 好啦，一至四咧，佢就会觉得因为第二日要翻工，佢觉得食得唔够畅快。虽然有阵时大家迫于无奈，可能你一啲时间啊夹嘅时候咧，有啲朋友可能唔系翻一朝即系一至五噶嘛，咁可能佢系突然间星期二先放假，星期六日唔得噶嘛，咁咧佢就会觉得吓咁啊，咁系咪都迫于无奈可以嘅？但系佢会觉得唔够尽兴啊， 因为你倾偈啊或者你饮嘢啊， 觉得食完饭喂都九点几啦，你唔可以去边或者点样就已经要。 咁通常都系第二朝早翻工。 系啦，咁嗰位朋友就好唔中意咧，平日嘅。咁虽然你话佢唔中意之中，佢都会迫于无奈一定要约嘅话咧，真系冇办法咧，都系会嘅。但系会觉得唔好咯。咁有啲咁嘅习惯啦，有啲朋友就即系 我都系咁嘅。 系啦，即系佢就咁啦。咁但系 唔系因为咧嗰、那个点讲啊？而家人咪后生啊，老讲真，你咧夜晚咧，你我都唔系应酬嚟，可能真系闲日，你话出咗去夜晚收咗工之后，再去食饭，再去可能倾偈或者咩，我跟住你收食完再搭翻车翻屋企咧，你 系 真系攰嘅第二日，你真系起身翻工就啊，琴晚 咁可能有啲 又唔系做过啲咩嘅，其实但系真系嗰个精神状态， 因为你翻过工啊嘛， 啊好啦，你翻工。 但系另一个角度我咁谂嘅，因为一至四少人啲。 是 即是我不用咁逼咯， 看看点咯。咁有即嗱呢个我话约时间啊，可能约时间约地点啦，地点好多人又觉得唔想过海啊，咁系咪？ 系啊， 跟住有啲人又过喺过海嗰边嗰啲人咧，喺个海对面嗰啲人又话唔想过海，又过嚟呢边啊，话好远。 跟住有啲人又专登咁约人哋去自己个区 啦，即系譬如我住呢个区咧，话你过嚟啊，你哋咁 系啊，死都唔出嚟噶嘛。 跟住所有人就要去佢嗰度啦。咁 跟住有时咧就唔敢约人嚟自己嗰度啦，跟住之后人哋就惊人哋系咁谂啊嘛，系咪？吓又嚟呢度啊，死啦！ 系啊， 会唔会人哋觉得唔好噶咁？ 系啦， 跟住有啲咧就好想早啲食， 系， 但系有啲人都未收工，点早啲嚟食咧？又 即系嗱，呢个地区又烦啦，好啦，食咩？头先我哋讲啦，即系又讨呢一轮啊，我觉得即系去到之后咧，嗌餸都系嘅，你有冇发现啊？ 求其 有啲人咧去到嗰间餐厅，可能你拣咗一间噶啦。其实你已经千万水千山总是情，去到嗰间 万水， 即系去到啦。喂，好啦，坐低咗啦，大家都跟住 系 拣唔到噶。有啲人就咧嗱，有一种人咧就系、是，哎，你哋话事啦，我唔使啦，睇你哋睇啦咁样样噶嘛。 即系同食咩一样啫嘛。 我坐低咗啫嘛，已经 你就点咯，点菜嘅时候，哇，你食咩啊？不如嗱， 跟住呢个时候就话，诶、欸，我想点呢、這个呢、這个，跟住佢话我唔食呢个呢、這个，一点完之后佢就咁讲。 我想问你哋系中意 share 我咧？唔系，咁你当然如果人多咁梗系 share 噶啦，即系四个人都可以 share 啦，即系嗌几个嘢咁样。但系我怕咧，通常咧。我应该咁应该咁啦，我应该系好彩嘅，因为我都好多嘢唔食啦吓，前程提要系好捻多。 麻烦睇翻呢一条 link 啊， 睇翻前几集啊，听翻前啦，系啦。咁咧好有幸，因为我好彩系因为咧，我身边嘅人咧都知有啲咩我系唔食嘅，亦都知道我系中意食咩， 即系唔会阴你噶。 系啦，唔会嘅，即系所以佢哋嗌嘢或者咩时候，佢哋就会知道。 诶、欸，佢唔食呢啲嘢得噶啦，系 唔紧要啦。即系我成日话诶，佢哋诶呢个啊我唔食噶，我话唔紧要，你嗌一碟我食嘅咪得咯。即系你嗌翻啲我食嘅嘢，都唔食嗰啲嘢啫嘛。 我都觉得可以咁嘅， 冇抵触噶。即系佢话得啦，我哋知噶啦咁啊。即系譬如我食虾，我又唔系食好，我唔食得好多只虾，因为我会敏感嘅。咁佢就呢、這个虾饼嗌唔嗌啊？咁我咁当然我啲 friend 就诶唔得，佢食半嚿咪得咯，咪嗌个鸡翼俾佢咯。即系 系啊，系咪嗌翻你一个餸咯？ 我觉得最紧要系嗰个餐厅入边咧有。啲嘢佢系食嘅， 乜都有 就得噶啦。其实唔使独孤一味嘅，例如我唔食生嘢嘅，咁有啲朋友就叫我食寿司啊，跟住我可以啊，因为我知道我去到唔好紧要， 一定会拣到噶啦。 系啊，我咪食蛋咯，我咪食鳗鱼，食蟹子，即系食蟹柳啊，食炸虾卷啊咁咯。咁佢哋照样可以食刺身啊，食三文鱼冇关 系 噶。 系都 系啊，即系就 OK。当然呢个喺我咁好彩，我啲朋友就知道哦。得噶啦，依家嘢 有 佢食嘅嘢噶啦。 佢会觉得你晒我介绍，喂佢唔食噶喎，哎点算啊？好似咧如临大敌咁啊，系啊。 咪就系不停有一个 friend 不停话啊，佢唔食虾噶，哎佢食唔好辣噶，食唔好酸嘅，系咁讲咧。 即系好似你系一个问题咁 啊。系啊，跟住我忍唔住话，其实咧冇乜冇咁大嘅创伤嘅。 咁嗰间嘢入边好多菜式噶嘛。 系啊，但系每一次都打来打鼓。 咁我想问你哋会唔会操纵做呢一个嗌餸嘅角色啊？ 梗系尽量唔好啦， 系因为唔想俾人咀责系咪？ 我唔想操，点样操纵啊？ 即系譬如嗱，有啲人都冇所谓，咩唔知嗌咩啊，谂紧啦。 我觉得最好就系一人叫一个嘅。 即系有啲人就话、哎：，等我嚟嗌啦，你哋咩咩咩唔食噶啦，咁啊嗌晒咯。即系 通常我唔会做主，我唔会主动话、啊、等我嗌，我唔会做呢个人，但系会协助嗌嘢嗰个人。 Okay, okay. 因为我最怕就系咩咧？经常出现嘅问题就系嗌太多嘢。 系系。 即系食唔晒噶，冷静啲先。你已经叫咗一个芝士嘅意粉，就唔好一个芝士披萨啦。 系， 即系好漏噶，唔得噶。即系我系睇呢啲咯，通常。 我如果系我咧，就我系 你 系 杨怡讲翻先。 系，我系杨怡。 屌， 无可开引号系啦。咁我就有个朋友咧，系非常之好嘅。每一次同佢食饭，佢就负责嗌餸嘅，佢好自然就 order。 咁但系大家要即系同意佢嘅 taste 啊嘛。 系啦，而 佢识得分， 而佢嗌嘅嘢食咧，我哋都 OK 系啦。咁我就觉得啊，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饭脚啦。所以咧，同佢去食饭我就好放心啦。 都系嘅。 咁有啲人我就发现咧，你同佢出去咧，我只系倾偈嘅啫，为咗其实 佢主打系倾偈， 嗰个食嘢唔系一个重点。咁我就觉得嗰餐饭好唔好食，贵唔贵，即系唔好太贵啦。即系我就觉得 OK 噶啦， 果腹嚟嘅啫，只系一个 系啦，冇错冇错。 所以通常就协助嗰个 friend， 即系佢话，诶、我睇啦，我就佢呢个好唔好？我就话诶呢几个如果咁嗌，我哋呢几条友肚唔肚饿？你哋几肚饿先？咁样我系做呢个协助噶咯。 我都系嘅，因为我会觉得如果你放任地任某一啲人去揸住咧，你小心啲，因为我都濑过试过有人咁，即系我会觉得啊，佢话想嗌，咁咪由佢嗌啦。好啦，点知系濑嘢真系。 原来佢唔识嗌。 原来有啲人系唔识嗌，就好似你话斋，佢嗌一样嘢重复，有啲嘢又似，或者 系 一个粥又一个饭咁嗰啲咧。 即系。 哇点啊，跟住我就原来嗌到乱七八糟，呢个时候 嗌咗个炒面就唔好再嗌粗炒啦。 系，跟住咧我有一次，即系以前咧我就冇思考咁多，话我嗌嘢系点咁嗌咪嗌咯，食咩食咯。 其实嗌嘢都系有个技巧嘅， 知有嘅就系一啲公司嘅聚会啦，即系我老细就有一个老细就你快啲嗌啦，唔好俾其他人嗌。跟住我吓，点 解 啊？ 点解？ 即系我会觉得吓关我咩事啊？咪每人嗌啲咪得咯。跟住佢就话唔系啊，你咁样样咧，佢哋有啲人会嗌到乱七八糟，唉，都唔知叫送系一个学问嚟啊咁样。跟住嗰阵时，其实我就 冇思考太多， 我漠视佢呢一种提议，都吓点解你唔问佢食咩咪得咯？ 因 为 太多人嘅时候都唔系话大家想食咩。 系啦，原来我发现咧，我以为咧应该系每一个人讲咪得咯，系咪先？但系咧，原来好多人嘅时候啦，我知一个，譬如例如公司嘅聚餐咧，你千祈唔好俾人揸主意，最好你有一个系揸得到主意嘅人，同埋系理智去分析嘅人。咁咧，嗰 呢种人咧，原来真系有一种人，你要去决定人哋食咩，唔系话你系唔系独裁定专制人哋食咩，系你咧。如果冇一个人去揸旗嘅话咧，你个后果系不堪设想，然之后系令到成件事祸得好紧要。我后屘先知道，原来系要咁样嘅，即系好多人嘅时候，尤其是咧，男性比例大多过女性嘅时候。 我想讲起呢、這个，突然之间谂起我都几耐之前咧系。即是一围十二人咁啦，真系十二个人啊！我谂人去饮茶， 系 咁，然后有 饮茶好难嗌嘅，其实都系 有趣嘅系咩？有一个男同事咧就话：，我去先啦，咁样即系我去攞位啊，去先。咁我就好啦，去先啦。然之后佢仲话类似请我哋咁样嘅，即系请大家食餐就好，我去啦。跟住去到咧好正，佢点嗌呢嗌嗰啲咩三龙虾饺、三龙烧卖啊， 即系每样填四龙咁 样。然后咧，但系嗰几款嘢嘅啫，但系十鸠几龙咁样，但系得几款嘢嘅啫。跟住就话点解会咁嘅？佢就吓，咁我哋成十二个人咁嘅三龙烧卖咩？每人一只咁咧，即系总之除得开咁样。 但系有啲人唔食噶嘛。 但系你明唔明你？咁多人飲茶有時就係想食其他即多款嘅嘢，唔係唔想食蝦餃。 跟住成台都係蝦餃燒賣， 得嗰幾款嘢咯。跟住我哋一齊攻擊佢嘅，攻擊到佢最後就係淨 放棄。 得我俾500蚊包底，你哋就嗌翻其他嘢。 唔 係 呢 嗰啲打包， 係、這個、我都覺得同意嘅，因為我都係類似呢個仔咧。嗱，啲飲茶咧係好一個學問咧，好多人嘅時候原來係好煩嘅。 係啊， 頭先牛講嘅一其一啦，我試過有一次又係咁，有一個人男人嚟嘅，佢嗌曬呢啲嘢咧。佢无啦啦嗌嗰啲嘢就系学你话斋，可能嗌咗个包啦，跟住另一个包，佢几样包都有包，跟住小笼包又叉烧包又唔知咩奶黄 包， 跟住话咁乸多包， 系咪嗌埋糯米鸡啊？ 系啦，跟住嗌埋糯米鸡，咁点食啊？ 真系， 跟住我发现就算你 系男人， 就算你系男人，你都食唔到。跟住后屘好啦，糯米鸡又整咗出嚟啦。好啦，仲有咩？佢有人嗌啲糕点啊， 即 系 马拉糕， 唔系系系萝卜糕啊，年糕啊，最记得年糕。点解？因为个有个人话要食年糕啦，跟住最后咧，原来佢因为咧，佢唔知原来有人嗌咗糕啦、包啦，你点食都唔多啫。你跟住就年糕。我又话食咁。 后来我发现呢个是早期的一个饮茶的陷阱，我咁讲，即系会发生 危险噶。 但系后来咧，我哋进化咗，依系咩咧？咁有点心纸噶嘛？ 系啊， 轮住剔。 系， 因为咧同一张点心纸，唔好大家各自填几张，即系听完之后你望翻， 集中 系，大家会睇到，哦，唔系、哦，有人已经剔咗呢个奶黄包，咁我就唔好剔叉烧包，因为系咪即系人食噶，即系会问一问嘅，诶唔好啦，食个包雪咁啊，咁我唔剔啦，我就剔其他嘢，即系起码大家夹到我，唔好嗌啲咁多，咦好似够啦，有冇特别好想食啊？冇噶啦，嗌个菜啦，算啦， 我就会觉得咧循例上啦，我有阵时觉得如果真系觉得。尊重下大家，即我认为嗰堆人系在意嘅咧，我会话：喂，你哋有冇咩想食啊？ 特别想食嘅。 但我分有啲人咧系唔在意嘅，总之你台边有嘢食，佢系夹。 同埋咧，我会睇人嘅。如果我知道一齐食嗰堆人咧，佢系都系求卵期嘅，或者成日嗌埋啲鸠嘢咧，我就会讲出，我一定要嗌呢个咧，嗌呢个，因为我知嗌呢个咧，我今餐就冇事噶啦。 系， 我食到噶啦，其他话知你鸠嗌啊咁咯， 冇错嘅。 但系即系透过呢啲嘢之后，我都明白咗一样嘢，就系你冇可能令到所有人都满意噶，所以咪有佢咯。特别系十几个人以上嗰啲，你冇可能啦。 我尽做啦，嗱，我唯一咧坚守嘅一个原则就系你头先讲好多人要负责嗌嘢嘅时候咧，我会坚守原则系唔好浪费太多嘢。 系，即系起码，喂，我哋四条友冇理由嗌七碟八碟噶，即系 啱唔啱食我控制唔到啦。即系你咁多人嘅时候，一总有啲人话哇唔食呢个噶喎咁 啊。系啊， 但系唔紧要。总之咧，整体嚟讲咧，大家都消耗晒啲嘢嘅，唔系话喂哇成个披萨冇食过，系咪？ 唔会咯， 系咯，就我期望系只系咁低。 但我咧试过最难做嘅咧，都我觉得唔系呢个餐厅嗌嘢食， 系 party 嘢食。 哦，即 系 好多人， 系啦，即系可能又话听有30人，咁咧佢哋又想食披萨，又想食鸡。咁你要谂啦，咁我就喺度，哇！我上次同我同事喺度研究嗰个 Pizza Hut 个网同埋 KFC 个网，研究几耐喺度计啊，即系计翻平均，起码每人食到一嚿 Pizza， 可能食到两件鸡，亦都可能食到一啲肠鸡啊，或者有啲薯角啊， 小食啊， 即系有啲唔同嘅小食，哇！计到无论，最后好在大家系真系啱好食晒啲嘢，咁我就觉得，我成功啦今次。 但系即系 至少嗱，咁你会期望系剩多啊，定 主人 食 斋？主人食斋，唉屌啊！跟住我就 即系你话唔够食好啲啊，定系食多就好啲？ 我情愿唔够食。 都系，我都觉得系，你可以加啲嘢系。 讲真啦，如果你话咩唔够食啊，你咪求卵期啊！突然之间，喂，我哋食诶买雪糕食咯，即系食甜品，即 系 求其啲 party 啊档。 系。 嗌啲嘢啦，嗌啲嘢饮啦，求卵期咪算咯。 我都系，剩得太多好烦嘅都。 冇边个攞走啫？ 冇人要啦。 抌咗佢又好嘥，跟住就诶，点解当初嗌咁多肉醬意粉做乜鸠咧？几兜喺度冇人食咁咧就唉屌！ 我都系， 我 都 怕呢、這个。餐厅嗌餸我都算了，呢、這个 party 呢啲咁样咧，好难预啊，麻捻烦。 我反而系呢啲我都觉得还好，系觉得因为最近有时会出去拍嘢嘅，而我系负责嗌饭食嗰个人， 系啊。 咁呢个时候系好烦嘅， 即 系 工作上嘅， 喂你唔识嗰啲人 噶 嘛，有好、 啊、 多唔同嘅人、啊，即系起码廿个人啦、啊，最少。 你嗌咗咩最后？烧味嚟嘅，定系 有时嗌烧味，仲要因为我哋去嗰个地点系去连续三日，咁你冇理由三日都食 同 一间嘅， 哦系， 咁你就要谂啊，点样可以佢哋两间可以同时送嚟，然后大家一齐可以食到饭，啲、哦、嘢又唔冻，即系又要预佢拍摄嘅时候，我系咪啲饭已经到咧？嗰啲嘢佢哋 到咧， 系啦，或者系佢哋喺度等啲饭咧，我都好大压力咯。我你明唔明？无论系边个 situation 咧，都系仲要谂哇，啲嘢啱唔啱食咧？跟住可能下午茶佢又要你叫一次， 有啲人咧就好在意盐热嘅，即系佢觉得要啱啱好，即系佢又唔想摆喺度太耐，话冻晒啦。因为可能有啲人又好烦嘅，好啦，你谂住唔好咁快嗌啦，因想佢哋唔好食冻嘅嘢。点知佢又喺度话吓仲未嚟啊，吓仲未到啊，吓点啊点啊。 一系你嗌定咗之后，佢就未得啊，一阵先啦。咁所 以呢个系好难嘅， 呢个都系另一个技巧嚟。 呢 个 系 关于食饭， 呢啲系工作上要做嘅嘢咧，就觉得好紧张啦。变咗 搞咁多嘢都系想食饭。 系啊，原来食餐饭系咁难。 系 我 餐 即系 学 阿 Lago 啊，真系我都系想食饭，就 系 为咗食饭。 系即系食饭。 然后我觉得咧，就系当我啊好啦，我都安乐晒啊，完成啦。跟住咧，大家去拣嗰个饭嘅时候，你又要观察哦，原来呢啲人中意食呢啲。咁你听日咧就要嗌多啲边一类型嘅嘢食啦。如果你就要啃咗嗰盒冇人食嘅嘢食。 系。做乜啫 ？WhatsApp channel， 爱我请留言。三位主持亲自回复你嘅留言。 嚟自阿萧嘅留言，而阿萧系边个呢？其实咧，我系唔知佢系边个噶。但系咧，有一日佢就 inbox 我哋话。你哋27号晚有冇去睇林家谦啊？坐喺我后面嗰个人把声劲似杨怡啊！跟住我睇到都即刻要回复佢啦。咁但系咧，其实杨怡喺前几日已经去睇咗啦，所以咧你后面嗰个人并唔系我嚟噶。不过你真系好 lucky 啊！你嗰日见到 Tyson Yoshi 同埋 Yoyo 啊，杨怡都好想见到佢哋。好啦，有机会下次睇演唱会嘅时候，可能我真系坐喺你前面噶，拜拜。 如果佢哋嘅留言引起你嘅共鸣，就快啲留言俾做乜啫啦！做乜啫 ？WhatsApp channel， 爱我请留言。 100集，100条问题大冒集。咪住先，虽然未到100集，但系由呢一分钟开始，我已经要进行一个紧急嘅呼吁，呼吁大家，因为我哋有一个 Q&A 嘅活动，需要你嚟 Q 我哋。 因为你唔 Q 我哋，我哋又点样 A 翻你哋呢？嗱，方法好简单，只要你喺我哋 IG inbox 嗰度留言写住100集问题啊，唔该，然后写得你嘅问题，我哋收集咗之后，就会喺我第100集嘅时候进行呢一个 Q&A 嘅游戏。 如果我哋拣咗你嘅问题嚟回答，咁就有机会得到一份神秘小礼物添，仲唔快啲问我哋？ 有时就谂啦，唉，无论系唉，我哋想开心出去食个饭啦，开 party 啊，定做嘢，原来关于食饭咧系有咁多咁多你冇谂过嘅。 所以有阵时咧，我情愿吓自己食， 就唔使烦系咪？ 有阵时安安静静嘅时候，我系会自己食，因为有啲人好怕自己食饭，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 我会买翻食咯。 有啲人会好怕，即系好怕自己一个坐喺餐厅食嘢。 系， 亦都吓，诶、啊，诶、欸，得唔得闲啊？食唔食啊？吓、啊，诶，冇人食啊？诶、啊，咁点好咧？咁我成日觉得其实吓，有、啊、我啦吓、啊，我比较唔，即系我当然觉得一班人食有一班人食嘅好啦。咁但系有时一条友食有一条友食嘅好就系、是，哎呀，唔使谂咁多嘢啊嘛。 咁唔使理，唔使理人食，因为自己中意食咩食， 唔使理人食乜啊嘛，亦都唔使喺度左度右度啊，又想点想点，快嗱声食完咪算咯。但 系即系睇下呢个系个 系啦， 因为睇你个目的系咩啦。因为你有阵时诶食饭嘅目的系因为想同嘅 就人倾偈， 同人哋 见 嗰啲人系啦，一个氛围嚟嘅啫。 但系我又好享受嘅一样嘢就系食饭嘅朋友， 系 即系因为原来啊有人同你一样都中意食嗰样嘢， 系 嗰、那个感觉又系唔一样嘅， 都系嘅。但系咧，我第一你话同人食饭咧，我谂起一样嘢，我以前咧曾经咧有一个现象啦，我同一个 friend 咧称之为阿尔尼洛嘅，系因为咧我每次同呢一某一啲人食饭咧，我都会呈现阿尔尼洛，就系我食唔落嘢嘅。即系我食好少，嗱，因为我嘅形象上大家都觉得我食好多嘢啦。 系啊，唔系形象上， 屌你，即系大家都话吓、啊、你唔食嘢咁噶嘛，系咪？即系我唔食，即系但系咧，我同某一个朋友食嘢嘅时候咧，我会发现出现一个现象，就系我食得好少嘢。 点解咧咁？ 然之后我哋私底下另一个朋友就话：，哇，你有阿尔尼洛啦咁样样。我哋会用呢个 名 称。 咁、哦、你点解先？ 我知道，因为可能同嗰人食嘢，你唔会特别好有食欲噶。 咁 你 会样衰啊？ 唔系嗰种话你吞，系你会觉得哦，食嘢，譬如你去呢间餐厅，明明好似杨怡话斋，其实可能之前食过 OK， 好啦，但系你同佢去嘅时候咧，我唔系单独同嗰个人啦，系都系一个群组去啦，跟住去嘅时候咧，可能咦，跟住就会觉得食得好少，食两食少少就已经饱咯，冇乜食肉嘅，即系唔会话哇好正啊呢、這个食，以前可能之前系咁嘅。我怀疑可能其实咧氛围即系同咩人食咧都会好有影响噶。 我想问你会唔会随便即系你哋点样先至可以同嗰一条友二人食嘢？呢个都系一个考验嚟，唔系 gather 围或者唔系三人啦，起码二人单对单食嘢。你会觉得冇所谓啊，可以噶，边个都得噶啦。 其 实 咧，你 买嘢啫嘛。 如果工作上咧真系要同一个人单对单食嘢咧，我都已经我要硬住头皮食咯。即系譬如你话做嘢， 诶嗱林啦咁样， 有个人即 系 一定要焗住嘅，我好 即系你都好难噶嘛，系咪？你会其实个要求高啲，起码嗰个人系倾到偈嘅， 系 亦都唔会有咩尴尬或者唔怕 dead air， 你先可以同佢二人。 如果唔系，我唔会提出嘅。 唔系，但系娃娃个问题系咧，唔系嗰人好唔好倾，而系佢同亲佢哋，就算好倾都好啦，嗰个嘢食系唔好食。 唔会唔会着重食嘢噶，即系你去到同我倾偈咯，跟住 就 我明你嗰个 point 嘅，因为系我都试过，即系死啦，我唔 系 好想同佢讲嘢喎，咁点咧？ 我唔想 俾人 理我，系啊， 即可能平时讲嘢冇嘢嘅，但系食饭啊嘛，有空间 要 嘛，系啦， 要对啦嘛， 系啦， 即系都唔系讲紧爱唔爱情啊，即系只系两个好似 唔系牵涉感情嘢嘅， 系啊， 我明白你意思，但系头先我嗰种阿尔尼洛咧，我发现系嗰堆人可能你。当你同嗰啲人食啊，你只系为咗食饭系食饭，唔系话系 enjoy 个食物嘅，佢只系我食咯。跟住你发现同某一啲人食同一样嘢，你就觉得诶，嗰好似 好 食啲噶，好 食嘅咧， 即系佢好好食，哇，好正啊！叫我咩咩咩， 咁系因为人咯， 可能系咧，同埋大家嗰个气场系。是不是真的咁中意食嘢咯？可能其实嗰啲人都系嗌哦，系咩好食咩？哦，系咯咁啊，冇乜嘢噶， 啱唔啱 channel？ 系啦，可能系咁咯。所以阿尔尼洛嗰个现象是通常我嚟认识咗，哇！你有阿尔尼洛啦，你食咁少嘅今日，你够饱噶啦？咁样样直情问我，跟住我话我冇乜嘢，即系我唔觉得饱唔饱，即系哦食完啦咁样咯。跟住后屘就发现系阿尔尼洛就 系 咁咯。 嗱，我同你遇到同样嘅情况就系、是、啲人成日都觉得我好食得嘅。 啊、 然后就会俾晒啲嘢我食嘅，其实咧我食嘢咧系唔浪费， 但系唔代表咧，我好想食同一样嘢食好 多 嘅。 有 时 有啲人都觉得就系饭桶咁啊，你食啦，你食啦，唔系噶，你食咁少嘅， 留俾佢啦咁啊。 系咯，我就觉得喂点啊？ 你饭你个饭都大碗啲啦。 系啊，饭桶定系垃圾桶啊，大佬？喂，其实咧我咧唔系话大食即啊，只不过系我中意食一啲嘢就可能会食多啲。但系咧，你唔好以为真系乜叉食。我谂起我嗰个节目，我哋睇 食劲大， 我哋有一次睇 嗰个 节目就不停咁食嘅，系所有嘢都变大晒嗰啲，我唔系嗰种噶嘛，系 亲子档 啊，即系十块吉列猪扒嗰啲食噶嘛。 我反而系咧，大家都觉得我唔系好食嘢， 所以就唔会逼你食嘢。 唔系，大家觉得唔系好食嘢，见我突然之间食晒成碗饭或者成个意粉食晒，就哇！你去食晒成个，你真系好肚饿啊！咁啦， 我知你嘅反应咪好好食咪食咯。 系啦，我嘅反应就系、是、因为呢样真系好食，我咪食得晒咯。 咁你有冇有冇见过啲人好中意咧逼人哋食嘢啊？ 边样逼先？ 即系有一啲人咧，佢好中意，我唔知嗱。你食饭咧，好中意有啲人咧唔中意剩嘢。嗱，我都觉得食干净啲系一个美德嚟嘅。 我冇，通常冇呢个美德，除非嗰样嘢好好食。 但我唔明咧，有冇遇过啲人咧，佢系好中意咧，就算嗰样嘢，喂，我而家大个咧，就唔会觉得，唉，唔好强迫食晒。例如你嗰碟嘢真系觉得饱啦，你咪话咪唔好食咯，系咪先？ 哦，系啊。 但有啲人佢话，喂，唔好啊，你食啦，食埋佢，或者系分配啦，开始，哎，阿边个，你不如食啦，你食得噶嘛？跟住我心谂吓，喂，咁如果唔好食或者唔中意食啦，更加唔好叫人食，唔好逼人食。好啦，你同埋咧。你唔系样样嘢都要清噶嘛？系地球系好，即系好惨嘅。地球先生病咗嘅，但系问题系，咁如果嗰个人哋都唔想食，你拣一样食好反感。 由于咧，我咧系经常都食剩嘢啦，成世都系咁噶。应该 sorry 地球先生，你话如果去到逼人食嘢咧，通常系我嘅朋友逼我，喂你仲唔食嘢？呢只你好食嘢咯，你今朝又冇乜食过嘢，你依家仲唔食嘢？依家两几咯，食你最后唔食嘢啊？你即系佢哋系咁样嘅， 即系 好食咯。 但我系嗰种 食啲嘢，你唔好就咁食个饼就算啦。你可唔可以食啲真实嘅食物啊？即系嗰啲系啦，食你使乜落去买个 tea 啊？定系你唔好就咁食呢啲嘢啦？你又唔食啊？练先啊？又系呢只 即系唔中意嗰种逼人食嘅。 你 讲 逼人食，当然有啲话吓，你又食晒食剩啊？不如你食埋嗰两啖佢啦，争两啖啫嘛。 即系食埋啲餸啦，唔好食啲饭啦，嗰啲系咪？ 系啦，但系通常我咧就会系叫我食，系都唔食。 系啦，就系、是、呢种人。 我系呢只咯，我唔食。 所以我就有啲反感，系有一种人咧，好中意命令人哋清掉台上。 同埋咧，有你讲清掉台上呢一个咧，当然有啲人系自愿去清掉台上， 系有啲系自愿嘅， 余下嘅嘢 我唔 系。亦都有啲人咧系会呢、這个你嗌噶嘛，你食埋佢咯。 系有呢种啊。呢种亦都有嘅，哇！呢、這个你嗌我又唔食晒佢， 你话嗌嘅， 跟住我就会话 咖喱拉面， 你顶你嗱，咁我就会觉得啊，咁好啊，呢、這个系你嗌啦，你食埋佢啊， 同埋呢个有阵时系反驳嗰啲咧，指人食嘢嗰啲啊，即 系 头先你嘅 case 系话哦，食剩咗呢个饭咁啦，跟住可能咧 A 就会指入边，喂，你食埋佢咧咁噶嘛，咁但系跟住我时候就反驳呢、這个嘢 A 系你嗌噶嘛，咁你食啦咁啊， 但系有一种人咧就系、是。A 咧就系唔系 AI 又唔系 BI， 但系 C 咧就话你哋两个食，即系佢系推俾 你，你食埋佢啦，两个逼埋佢。 跟住我心谂你自己嗌咗又唔食，跟住又叫人食，跟住又话要指，同埋我唔中意人哋咧指人哋食，即系譬如阿 A 阿杨怡啊，你食啦，跟住人哋就哦唔食啦，饱啦，咁阿牛你食啦。 系， 跟住阿牛我唔食噶喎，咁样啦。 系啊， 点解你两个唔食啫？吓，仲有好多喎，咁样样。 呢啲通常屋企发生啦。 跟住就话一人一嚿啦，一人一嚿食咗佢啦。嗱，第三嚿啊嘛，一人一嚿啦，就咁样样咯。 但系咁，嗰一日有一日咧，话说咧，我就同 Y Y 同两个朋友去食嘢啦。 又数 真实事件。 Y Y 就好想食一个淀粉类嘅嘢，然后我哋又食。 你使乜讲淀粉类？你啱啱讲咖喱拉面 啦，照讲啊。 淀粉类咁，佢就嗌咗咖喱拉面。而嗰个咖喱拉面系好捻难食嘅， 系 咁然后咧，佢只系掂咗一啖， 佢自己食一碗定 share 嘅 ，OK， 佢只系掂咗一啖 就拉嘢啦，好难食。 然后咧，佢就叫，哎，好好食啊，你食啊，好好食啊，你食啊。 哦， 然后我哋三个咧都帮佢食咗两啖以上， 系 而佢只系食咗两条， 哦，即系个烂摊系佢自己， 冇错啦。 唔系咁，我冇啊，我话唔好食咯，咪， 但系佢哋系觉得系唔好嘥啦，叫咗不如食一啖啦都。 唔系嘅，通常你话譬如大家呢啲 share 嘅话系难食，咁都成日都有噶啦，系咪先？跟住同喂你试下呢个，真 系 好难食啊！ 系啊，真 系 好难食。 真系试下，哇，真系好难食。 唔系因为大家都睇到佢，其实佢哋都唔敢唔忍心噶，即系见到咁大碗嘢，好似冇食过啊。 系啊， 佢哋都系唔忍心噶，佢自己都话诶。 嗱，当我都想问大家嘅朋友，都有冇一啲人系极度环保嘅？ 极度环保即系咩？你食剩嗰啲食埋佢， 唔系啲带埋翻屋企嗰啲， 即系攞走咯， 冇嘅 冇 嘅 攞走咯。 冇嘅。 但其实有时好佩服噶，哇！哦、你拎走，喺、哎、 外国见到多啲嘅 包酒可以食嘅，咁我就觉得哇，系犀利犀利。但我就真系做唔到呢个。 冇嘅，我哋嘅朋友可能都比较年轻咧，都属于嗰种为唔想烦嘅，即系唔会话，即系我觉得未去到嗰个层次。 同埋咧，可能咧，我记得我。即系以前，因为细个出去食嘢定系咩，我妈佢都系唔会攞，即系冇好少主张攞走嘅，系冇乜攞走呢样嘢嘅。 其实呢件事 你唔食就唔食噶啦，走咯，就唔会话打包啦，好少话咩打包 嘅。唔系噶，原来系外国人多啲噶。 系啊，呢个系我哋咧，喺澳洲嘅时候，我哋香港人可能好富裕啊， 即系求人骑啊， 系啦， 头先 话话。去食饭点会攞走嘅啫？ 好少，除非你讲紧即系嗰个好完整，譬如成碟鸡， 系啊，即系半只 真系冇食过嘅，咁可能就真 系 好。 你嗰种情况出现喺中式嘅一啲 中菜啊， 宴会食剩嗰啲嘢就会嘅， 系啊， 即系例如喂嗰碟饭咧，唔食啊，或者系去饮啊，嗰半只鸡都冇食过啊，拎翻去煲粥啦咁嗰啲咧。但系咧，我发现咧，我哋普遍我哋出街食嘢啦，而家你有冇你谂下你有冇 take away 冇噶？ 系啊。 但系我哋去喺澳洲嘅时候咧，原来人哋系食剩一嚿嘢都拎翻去噶， 咁啊剩翻一粒都带翻去， 手拎住行出去， 唔系啊，俾个 盒 俾佢噶， 俾个盒佢噶 container。 系啊， 咁佢环保定唔环保咧？究竟？ 其实我又觉得系咯，个盒都好贵啊， 系咪好搞笑啊？寿司食剩咗佢都带走噶。 嗱，跟住我咧嗰阵时系觉得肉酸嘅，即系你可能我哋喺香港 人 嘅。观念觉得吓咁瘦， 哇咁失礼啊，少少都拎啊， 系啦， 系啊， 我哋会咁谂噶嘛。譬如我哋食一碟，嗌咗碟饭，你可能剩翻，讲紧都系三分一啫。 系啊， 佢哋会拎走噶，真系。 O K， 仲问个盒，特登攞个盒攞个袋噶， 个盒要俾钱嘅，仲要。 跟住我心谂吓咁少都拎走快，即系唔会要啦。 仲要特登去咗度再滗啲辣椒加落去先再拎走。 跟住原来咧，我系不过系后屘因为咁样而我觉得系唔好浪费食物嘅。咁你问我环唔环保，其实嗰个盒都真 系 几环保嘅。 佢拎佢特登嗌一个盒。 但系咧，我又觉得佢哋好得意，即系譬如你嗰碟得翻一粒啊，嗰啲得翻一半都要咯。 我谂其实会唔会系因为某程度上外国人其实唔即系可能佢哋住嘅地区或者文化，佢哋唔系成日都出去食嘢啊，即系唔系下下都我哋落街就有得食啊嘛。 系都系。 佢可能要揸车去一个。餐或者嗰個位先有得食啊嘛！ 即係我想舉個例子，就係有一啲人咧，佢食嗰個 chili mussel 啦， 嗰啲 即係 青口， 係青口，但係辣汁嘅，即係茄汁嗰只。佢食曬青口之後，佢打包個汁走。 系啊，拎翻去再煮嘢食咯， 系加啲可能煮意粉咯。 系啦，跟住我就觉得哇， 都唔使咁 啊！即系我哋会觉得，我哋当时我系觉得咁肉吓，汁要嚟做咩啊？ 哇，咁都要？ 佢仲问我哋要唔要添？我就话你要唔要拎翻走？ 我有心啊，有心啊！ 系咯， 有一次再夸张啲，系有个同学佢哋食火锅，食完之后咧。喂，不如汤底打包啊！ 吓，嗰度但系嗰个火锅鱼嘅汤底好多嗰啲咁嘅吓， 是啊、但系我有啲惊讶系佢会，其实真系 可以打包啊！ 系啊， 佢觉得打到包啊！ 亦都因为咁咧，我哋 开咗眼界， 唔系开咗眼界之后，就后屘都变成咁。嗱，我哋未去到汤底，但系咧，嗱，你问我咧，我之后咧都惯咗，譬如我哋去食一啲嘢咧，真系觉得咦？我哋知道自己食唔晒就啊呢啲唔好食啦，拨埋一边就 起码变成一个可观啲嘅数量而可以拎走， 系啦，就唔系得翻粒饭咁样。 仲要系嗰样嘢，你会 make sure 听日一定会食嘅先拎走咯。 系 嗱，但系头先你头先阿牛讲嗰个理由，我一谂嘅可能系嘅都，但系你问我咧，我后屘即系我都惯咗呢个感觉，就系我食唔剩，我真系会问佢攞个盒嘅。你话咧，我已经去到可能有两碟嘢，我都可以 mix 嘅， 系 我唔介意嘅， 即系起码个数。都有砌成個可觀嘅數量啦，足以拎走。 可能有一次我已經翻翻嚟香港， 但翻香港之後冇呢件事咯。 有啊， 開頭有陣時我搣唔甩呢個感覺。 有一次我记得好好笑，就是我回来香港之后就去饮茶啦。因为饮茶成日食剩一啲嘢㗎，譬如春卷你嗌咗四条，但係因为你 有。其实好争霸就会饮茶呢嗰啲数量可唔可以寿司咁一件件咁寫。 而家有啲酒楼 得唔得 呀，有啦就可以有啲人。 屌你成日三点除呀。 係啦。咁跟住除唔衫好容易啫。 屌唔系嗰啲仆街。 咁跟住呢我就好似呀係嗌咗可能咸水果，又可能有另外一啲炸嘢，几样炸嘢，咁你自自然然食唔晒炸嘢㗎啦，就剩返一条春卷一个咸水果咁。 咁呢啲似摆返埋一碟之后攞去拜山嗰啲。 冇错，跟住我呢就当时我同屋企人去嘅。跟住我突然间有一下呢，咁佢哋话唔食啦，哎好炸呢，食咗好多嘢。跟住我吓仲有一条春卷同埋一个咸水果喎。跟住佢就问我食唔食，我食唔落啦。跟住我咁我拎走囉咁样攞袋。 全场哇哇。 系，跟住我阿妈有啲呆啊，吓拎走，佢净系讲吓拎走，你食啊？跟住我 你翻咗嚟啦，喺度香港，喺度香港， 好酸，好肉酸嘅。我又唔系，你晏昼其实你摆喺度可以食翻噶嘛，因为唔使整热噶，脆嗰啲就咁食噶啫嘛。跟住佢个样系好惊啊，我吓你食啊？你系咪食先？你食咪拎咯， 因为系都有个点系就有阵时咧，香港可能拎你翻去咧冇人食， 系啊，跟住都系掟。 咁你就觉得，唉，咁拎翻去做咩咧？ 系啦， 所以咧要 make sure 嗰样嘢，你翻到去系会食， 系或者你自己真系食嘅。 系，但系收尾我开即系翻咗嚟， 咁又戒得咗呢件事， 又戒得咗啦，冇咗呢个思考，我都会主张咧唔好逼人哋食嘢嘅，因为咧我试过被逼咧，我系呕噶。 我都见过你食完牛扒之后呕， 因为咧我有一次去食牛扒啦，好似系铁板餐嗰啲牛扒咧，好大份嘅，跟住我食咧食，其实都食唔晒嘅有少少，跟住咧就系咁俾人哋话吓你唔系咁嘥啊嘛，一唔食埋佢啊， 带死啲贵嘢， 系啦，跟住我咪 睇落你好似好大食咁啊， 跟住我咪强硬咁食埋佢啦，即系唔想嘥啦，跟住后屘我顶住啦，可能消化得好差啦。我是狂呕呕翻晒成个扒餐出嚟，跟住又呕。咁其实而家你仲嘥啦，咁。 我其实咁嚟嘅真系有冇食过咧？仲衰。 所以后期之后咧，即系都会话：，诶，你唔好夹硬食啦，食唔到。 因为我自细就俾人逼我食埋一啲，即系因为我成日食剩嘢，我成日都唔想食嘢，佢成日都食埋佢咧，食埋佢咧，我就每一次一讲，我更加唔食啦。 好反感系。 系，亦都有试过系夹硬食咧，我又冇去到呕嘅，但系顶住啊，真系好唔舒服。 唔舒服 啦，跟住之后更加觉得我唔食就唔食，你讲咩我都系唔食噶啦。咁点啊？我就系咁啦。系啊。 而家杨怡，你记得有一次你俾人逼食西瓜。 食西瓜烂西， 你记得你 佢一样嘢都杨怡本人唔记得我啦。杨怡 佢就成咩有少少反面嘅逼到，即系佢就我都话唔食咯。 哇，几时啊？ 系啊系啊，食嗰啲西瓜系嗰啲一片片嗰啲西瓜。 哦， 因为当时我咧就唔食得嘅，因为我就系 M 嚟啦。 我知道啦，我知道啦。喺 Perth 嘅 系啦，跟住我已经好严重咁话我唔食得，因为真系嚟 M 点食啫西瓜咁大块，我食完肚痛噶嘛。咁我就唔食啦。直上嗰啲老少少年纪嘅人就话 食埋佢啦， 我唔得啦。话好啦，我真系唔得，我嚟 M 啊。即系佢已经逼到我咧，话我嚟 M， 佢揸住咪叫你嚟 M 嘛，除咗 M 跟出嚟睇下，系咪真系嚟 M？ 唔系，即系佢因为之前咧已经不停咁话，诶，你食啦，你食啦，仲唔食啫？跟住我都话啊，我唔食啦，我唔食。 原本仲好客气咁推佢， 系就系唔食得啦。咁跟住我就话，我真系唔食得。咁佢就话吓，点解你唔食得啊？咁啦，系咪？ 嗰个女人嚟嘅， 女人嚟嘅，系、 okay、 一个年长啲嘅。跟住我话，我直情忍唔住，因为我觉得你咁逼我咁样，即系我都话唔得啦。我嚟 M 啊，月经啊，唔食得啊，跟住佢就转移向杨怡，因为当时杨怡都喺度，佢就话：诶，咁你食啦， 我就嚟 M 啊，你个， 我当时冇食噶， 你话你唔食噶都噶嘛？你点解？你原因咩噶？ 冇讲，冇食，冇理 佢 咯。 佢冇继续逼你咩？ 其实我。嗯，我 好似又继续逼你，你可以你有嬲噶，记得你就 唔系，唔系、哦，反而唔系因为咁啊， 系咩？ 佢反而系佢话你做乜大帽啊？佢话呢啲帽好似嗰啲阿婆先戴嘅， 即系攻击你外形。 呢一个第二集嘅， 提出你外形揾一集讲。同一个人翻嚟先，翻嚟先。 我觉得佢有少少反面，就系好烦啊！你又逼，因为佢系好中意逼人食嘢噶。 唔系嗱，呢个时候 清台面啊！ 呢个时候另一个长辈就话：，你做乜逼人食嘢？我就 其实 好 似 就冇事啊。 系啊，即系耍咗佢。 但平时嗰个长辈都系逼人食嘢。 我同你讲啊，最后呢条友咧，因为佢系咁叫人食嘅，都唔成功啊嘛。咁佢又觉得嗰啲人冇晒，佢自己食咯。 我觉得 我自己食啦，屌 佢就系笨铲咁。 因为我妈咧好兴咧，我妈有异类嚟嘅，可以绝对可以讲，佢都唔会听嘅啦，系咪先？我妈咧佢黐筋，佢咧其实我想讲，咁可能佢唔 care 我啦吓，佢成日都唔记得有啲嘢我系唔食。OK， 佢经常佢突然之间就会咧，譬如突然之间问我 食洋葱啊， 你唔食洋葱嘅咩？跟住我咩呀？你有几时见过食一条洋葱啊？我就系咩系咩？嗰个心谂，屌你咁能唔能整啦？唔理佢啦，自己挑开一啲唔食嘅嘢。又或者试过咧，系咧零零舍舍人一问我，吓你唔系好中意食呢个呢个嘅咩？你几时见过我食啊？哎呀，我以为系啊，我觉得你中意食啊。跟住我就觉得要你记得我食咩啦，唉，晒够气噶。 唔系啊，唔系啊，佢咁噶。佢有一次咪买咗一个盒糖系阿牛，你唔系中意食呢个糖嘅咩？ 又嚟又要听翻嗰集。 嗰集咧亦都好多人都系话，有阵时会 inbox 间唔时就话，哎，你哋嗰个糖咬得埋。 唔系嗰只糖啊！ 我想 讲一次，要讲一次啊！你帮我讲。 嗰个并唔系彩丝糖，唔系绿色嘅彩丝糖。阿牛中意食嗰只糖系叫 Tino 啊。 是青苹果、啊， 是青苹果，不是绿色的彩丝糖。 不要再跟我说话名字彩丝糖，呢度有得卖啊！ 因为收到大量的听众咧，话俾我听有得卖啊！ 呢度咪有咯， 系啊，唔系、啊、Donkey 有、啊。 最正是咩？我妈买俾我啊！我阿妹你咪中意食糖啊？ 买好多俾你系咪？ 佢买咗一盒，跟住好煞有介事咁摆喺我书台，然之后唔系呢只， 吓唔系呢只咩？ 唔系啊， 系咁大家咧，即系 听翻嗰集啦吓。 我只可以呼吁大家， 真系 见 到， 唔系你真系有阵时要问下自己。嗰、那個人係咪真係中意食呢樣嘢先？你係咪真係 sure 係先？ 有啲人 你 以為自己知道人哋中意食咩㗎？係 咪呢個人啊？定係你記錯咗問另一條友？你唔好冒冒然，繼續做一啲戇鳩鳩嘅驚喜。哎呀，買俾你食啊！唔係呢啲啊！ 你睇下買咩俾你食啊？咩啊？ 係啊！哎，你唔係中意食嘅咩？ 吓，做乜买呢个俾我食？系 几时啊？你谂一谂先，停一停，谂一谂，系咪真嘅先？ 同埋有一类人咧，我觉得佢咧，佢误以为咧，例如好似阿牛咁，佢中意食呢个糖啦，佢以为佢中意食其他糖都系糖啊嘛。 系啊， 诶、欸，你唔系中意食糖嘅咩？唔系，我就系中意食呢一只，我真系。是朱古力噶嘛？但系你可能唔中意食有花生嘅朱古力噶嘛？ 系啊， 跟住佢就话咩啊？你唔系中意朱古力咁样？ 咪朱古力别啫，咪朱古力咯。跟住我食嗰啲系枕牛奶朱古力啊，唔系有 nuts 有果干嗰啲 啊。咁咪咁麻烦。 跟住咪佢就同佢讲呢啲好贵噶，咁咪点啫？我唔中意食呢只啊嘛，话鸠即系千几蚊啦，屌！ 哇，睇嚟好激动啊，两位。 因为有阵时咧，佢咧即系唔系净系我老母啊，好多人都系一花好意咁样， 好心嘅。 系啦，哎呀，你中意食呢个，跟住我心谂，其实不， 但系好明白嘅。如果我同我阿爷讲我中意食呢样嘢咧，咁每一日翻去食饭， 千祈唔好 见到 嗰个长辈讲我中意食嗰样嘢，奶奇真系。 你会一直都见到，直到你憎佢为止。 你只要同佢讲，唔好再煮。 我真系好憎呢种。 你唔系中意食嘅咩？ 你有冇试过啊？我有试过一次同我阿爸讲，我话啊呢只虾唔错喎，佢嗰日买咗。 奶奇。 点知下个星期咧，每人要食十几廿只，佢预我，我点 食 啊？ 佢 食 到你真系话我唔想再食呢只。 够啦，我错啦。 你系中意食话，我几只虾几好食。 帮你厌恶呢样嘢。用心良苦， 系佢get 错咗你中意嘅嘢，我觉得佢好烦咯。 唉，好啦，即系吓，总之唔系明治彩丝糖。 一阵间就要谂食咩啦， 系你谂食咩？ 我哋又要谂食咩啦？ 又要谂食咩？ 系啦。 唉，你今晚食咩啊？ 今晚食乜餸？ 今晚食乜餸啊？ 食到烂嘅啦，附近啲嘢。 冇得依样惨啦。 冇错，唉，系咁啦。 拜拜，谂下先。 拜拜。 Hey, who? What's up?